汉书卷四十二，张周赵人申屠传第十二。张苍，阳武人也，好书律历。秦时为御史，主柱下方书，有罪王归。即沛公略地过阳武，苍以客从攻南阳，苍当斩。解衣服制，身长大，肥白如户。时王陵见而怪其美事，乃言沛公设勿斩，遂西入武关，至咸阳。沛公立为汉王，入汉中，还定三秦。单于击走常山王张耳，耳归汉。汉以苍为常山守，从韩信击赵，苍得陈余，赵地已平，汉王以苍为代相，被边寇，以儿喜为赵相，想赵王耳，耳族向其子敖，复喜向代，因王臧荼反。苍以代相从公徒有功，封为北平侯，食邑千二百户，迁为蓟相。一月，更以列侯为主祭四岁。是时萧何为相国，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，明习天下，图书记籍，有善用算律历，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，领主郡国上计者，情不凡。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，而苍相之。十四年，迁为御史大夫。周昌者，沛人也，其从兄柯。秦时皆为泗水族使，即高祖起沛，击破泗水守舰，于是柯昌以族使从沛公，沛公以昌为直至，柯为客，从入关破秦，沛公立为汉王，以柯为御史大夫，昌为中尉。汉三年，楚为汉王荥阳籍，汉王出去，而使柯守荥阳城，楚破荥阳城，欲令柯降，柯骂曰：若促降汉王，不然今为鲁矣。项羽怒，烹柯。汉王于是拜昌为御史大夫，常从击破项籍。六年，与萧曹等俱封为汾阴侯。柯子成以父子氏封为高景侯。昌为人强力，敢直言，自萧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常宴入奏事，高帝方拥七姬，昌选走，高帝逐得，其昌向上问曰：我何如主也？昌仰曰：陛下即桀纣之主也。于是上笑之，然由旦昌。即高帝欲废太子，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，大臣顾政莫能得，上以留侯策止，而昌廷政之强，上问其说，昌为人痴，又盛怒曰：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戚戚知其不可，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戚戚不奉诏。 赏欣然而笑，即罢。吕后侧耳于东厢听，见昌，谓贵谢曰：“微君，太子姬废。”是岁，其姬子如意为赵王，年十岁。高祖有万岁之后不全也。赵尧为伏玺御史，赵人防御公为御史大夫周昌曰：“君之使赵尧，年虽少，然其事，君必益之，是且待君之位。”昌笑曰：“尧年少，刀笔利耳，何至是乎？”居请之。尧是高祖，高祖独心不乐，悲歌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。尧进请问曰：“陛下所谓不乐，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，被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？”高祖曰：“我思忧之，不知所出。”尧曰：“陛下独为赵王至贵强相，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，乃可。”高祖曰：“然，吾念之欲如是，而群臣谁可者？”尧曰：“御史大夫昌，其人坚忍抗旨，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言惮之，独昌可。”高祖曰：“善。”于是赵昌谓曰：“吾故欲樊公，公强为我相赵。”昌泣曰：“臣初起从陛下，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？”高祖曰：“吾极知其左迁，然吾思忧赵，念非公无可者，公不得已强行。”于是喜御史大夫昌为赵相。既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“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？”孰是尧曰：“吾以一尧。”遂拜尧为御史大夫。尧亦前有军功十亿，即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，封为江邑侯。高祖崩，太后时使召赵王，其相昌令王称疾不行，使者三反。昌曰：“高帝主臣赵王，王年少，且闻太后怨戚夫人，与赵赵王并诛之，臣不敢遣王，王且一疾，不能奉诏。”太后怒，乃时使召赵相，相至谒太后。太后骂昌曰：“尔不知我之怨戚是乎？而不遣赵王。”昌既被征，高后时使召赵王，王果来，至长安月余，见镇杀。昌谢病不朝见，三岁而薨，谥曰道侯。传子至孙亦有罪，国除。景帝复封昌孙左车为安阳侯，有罪，国除。初，赵尧继代周昌为御史大夫。高祖崩， 是惠帝中士。高后元年，愿尧前定赵王如意之话，乃抵尧罪，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。任敖沛人也，少为御吏，高祖常避吏，吏系吕后，御之不谨。任敖素善高祖，怒，击伤主吕后吏。及高祖初起，敖以客从为御史，守封二岁，高祖立为汉王。东击项羽，敖迁为上党守。陈豨反，敖坚守，封为广阿侯，食邑千八百户。高后时为御史大夫，三岁免。孝文元年薨，谥曰义侯，传子至曾孙越人。坐位太常庙酒酸不敬，国除。初，任敖免，平阳侯曹竹代敖为御史大夫。高后崩，与大臣共诛诸吕，后坐事免，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。苍与将侯等尊立孝文皇帝。四年，代灌婴为丞相。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初定，公卿皆均立。苍为祭相时，续政律例，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，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，不革，推五德之运，以为汉当水德之时，上黑如故。吹律调乐，入之音声，即以比定律例。若百公，天下作成品，至于为丞相，足就之。故汉家言律例者，本张苍。苍凡好书，无所不观，无所不通，而由遂律例。苍得安国侯王陵，即贵父是陵。陵死后，苍为丞相，喜慕，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后赶归家。苍为丞相十余年，鲁人公孙臣上书，臣忠实武德传，言汉土德时，其服黄龙县，当改征朔，亦服色。事下苍，苍以为非是，罢之。其后黄龙县成绩，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。草立土德实立制度，更元年，苍由此自处，谢病称劳。苍任人为忠厚，大为坚立，上以为让。苍遂病免。孝景五年薨，谥曰文侯，传子至孙累，有罪，国除。初，苍父常不满五尺，苍长八尺余，苍子父长八尺，及孙累长六尺余。苍免相后，口中五尺，食乳，女子为乳母，妻妾以白鼠，常孕者不复姓。年百余岁乃卒，著书十八篇，言阴阳律历事。申屠家良人也，以才官绝章， 从高帝及相吉迁为对帅，从击情部为都尉，孝惠时为淮阳守。孝文元年，举过以2000石从高祖者，悉以为关内侯，10邑24人，而家10邑500户。16年，迁为御史大夫。张苍免相。文帝以皇后帝窦广国贤有幸，欲相之，曰：“恐天下已无思广国，久念不可。”而高帝时大臣愚见无可者，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，因故意封为固安侯。嘉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业。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，赏赐累巨万。文帝常宴饮通家，其宠如是。是时嘉入朝，而通居上旁，有怠慢之礼。嘉奏事毕，因言曰：“陛下性爱群臣，则富贵之，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。”上曰：“君勿言，吾思之。”罢朝坐府中。嘉为袭赵通以丞相府，不来，且斩通。通恐，入言上。上曰：“汝帝王，吾今使人赵若。”通至丞相府，免官图显，顿首谢嘉。嘉坐自如，弗为礼，则曰：“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，通小臣喜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使今行斩之。”通顿首，手尽出血，不解。上夺丞相以困通，使使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。此无弄臣，君视之。当通既至，谓上泣曰：“丞相即杀臣。”嘉为丞相5岁，文帝崩，孝景即位。2年，晁错为内史，贵姓用事，诸法令多所请变更，亦以折罚侵削诸侯，而丞相嘉自处所言不用，即错。错为内史，门东出不变，更穿一门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庙阮园也。嘉文错穿宗庙园，为奏请诸错，客有欲错，错恐夜入宫上夜，自归上。至朝，嘉请诸内史错。上曰：“错所穿非真庙园，乃外阮园，故冗官居其中，且又我使为之，错无罪。”罢朝。嘉谓长史曰：“吾悔不先斩错，乃请之，为错所卖。”至赦，因呕血而死。是曰桀侯。传子至孙于有罪，国除。自嘉死后，开封侯陶清、陶侯刘涉及武帝时伯至侯许昌、平吉侯薛泽、武强侯庄清敌、商陵侯赵州、 皆以列侯祭种，绰绰连锦，唯丞相备元而已。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。赞曰：张苍文号律历，为汉名相，而专尊用秦之专需力，何哉？周昌木匠人也，人敖以旧得用，申屠家可谓刚毅守节，然无数学，但与萧曹陈平异矣。